完备无缺，对一切活人要施予恩惠，对于死者不要禁止哀悼，不要终止哭掉的人，要同哀悼的人一同哀悼。看望病人不可怠慢，唯其如此，你才受人爱戴。你在一切事上要记得你的末日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犯罪。